也是说了哈，说这个马克龙的妻子叫布利吉特·特罗尼厄啊，今年64岁，足足比马克龙大了24岁。两个人呢是在马克龙上高中的时候相识的，那个时候呢，他的妻子是马克龙的老师，两个人师生，哎，结婚了。那在2007年的时候结为夫妇，那一直到现在啊。现在马克龙39，老婆64，但是呢，很多有人评价就说，哇，39岁就当总统啊，这好尴尬呀，就跟别的国家总统相比起来哈。但是哇，还有个64岁的妻子，这就更尴尬了。但我觉得如今这个时代呢，有可能调过来，比如说有一个64岁的成功男士娶了一个39岁的小妻子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哎呀，正常啦，对不对？都往上扑呗。但是如果变成这样，就是39岁的年轻总统娶一个大他24岁的女老师，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？教师资格证最早什么时候可以报？什么时候？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。那个黄昏心跳的灯火，是我不想的温柔。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不敢看你的双眸。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？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就连现在暂时的我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阻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 也轮回，你还是你不可回，换时间擦拭贼，偷不走这滋味，无色思念的依偎，守护多久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有种枫叶做的风铃，你离开它不好轻易，早晨光影把这风景追忆你随花裙，有种枫叶做的风铃，掩饰着对你的怀疑，当风钻进你靠过的阴影，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，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骐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，我爱的radio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62岁的刘晓庆又晒图了，这是今天在微博上晒出的一组在草地上躺着的照片哈。我给你形容一下是什么样的，就是他就坐在这个绿茵茵的草地上，条纹的上衣，穿着黑色背心，紧身背心哦，前凸后翘的身材非常好，展露无遗哈。另外呢，有好几张照片都是这个衣服穿的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姿势不同哈，所以在草地上是各种变换各种诱人的 pose。 然后很多人都在下面评论说，哇，真是驻颜有道啊，就基本上就跟少女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照片拍出来，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，有一次去参加某一个论坛，然后在论坛上就遇到了刘晓庆和菊萍。那他就说，哇，你看到刘晓庆好像就觉得，哇，你佩服他跟这个衰老斗争，有勇气有态度，就自己做自己的，做自己就是这样的态度哈。那菊萍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顺其自然，你知道吧，就没有那么多整容啊或者是化妆啊之类的。但是呢，菊萍身边可能路过的人都会对她指指点点，哟，你看，哇，老成这样啊，就会有这样的说法，指指点点的态度哈。那菊萍当时也是安之若素，所以她就说，这每个人对待衰老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。有人就说，女人呢其实从25岁到35岁是衰老最明显的一个阶段哈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作为一个30岁的女人，我对待衰老的态度是什么，就我现在坚决不对已婚男士微笑。哎呀，我的语文呢、啊、 看着你慢慢地走过身旁，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感伤，当天色渐亮，车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，我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，这幕戏如何收场。我转到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，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。秋蝉。 了手中，我转转转转到了四面金光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千辛万苦和计算。我看看看看透了你说的谎，却斩不断情丝纠缠。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，就算受伤也不会再 到了我们今天 Thought of the Day 每日一思的时候啦，今天这一思是什么呢？ If 如果 anyone want to give you extra job, extra work, 如果任何人想要给你增加工作量，你可以怎样呢？你可以在这个人下次请客的时候哈，增加饭量。 忽心忽睡，我又挣扎了一夜，窗外透进几丝光线，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，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，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，所有的事留给明天，感情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，谁能用真心说抱歉。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，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。我现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，越过了重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 疆，有一整片蓝天。 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。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好，我们群中还在说腹肌哈。风轻云淡说，听雷人秀不是可以笑出六块腹肌的吗？怪咖说，你们要四块腹肌吗？我有哦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，我叫刀留言说，这是我们下一个时段梦境啊。主持人他说，瘦子的腹肌和胖子的胸是一样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胸和腹肌你要什么？ 我要胸， 而且要瘦， 我要瘦子的胸。 小小一株含羞草，自开自落自清高。他不是存心骄傲，只为了 每一青草，小小一株含羞草，自怜自爱自烦恼，他只愁着情太少，不知道不知道青春会老。 最近身边好多朋友要相亲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一起来听听看。李雷出国记。OK， 李雷身边呢，最近好多各种办相亲会的呀，好多姑娘小伙去相亲呐、啊，而且年纪都大了。李雷说：“这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不结婚呢？是吧？跟雪雷学什么呀？”李雷的老婆韩维维知识渊博，就解释说啦。They are called toxic bachelor. 什么是 toxic bachelor? 这就是有毒单身汉。什么是有毒单身汉呢？ Well, toxic bachelor is an unmarried man who is selfish, insensitive, and afraid of commitment. 有毒单身汉呢，就是指这人自私，感觉迟钝，惧怕承诺的未婚男性。那在亚洲人群当中，如果你超过31岁还没结婚，就会被认定是有毒单身汉。因为现在的学业时间延长啊，或者是说工作压力大呀，生活方式改变哈，也越来越多年轻人确实在延迟谈婚论嫁的年龄哈。那有毒单身汉呢，通常分成两大类。姑娘们听好了啊，擦擦擦，就是掏耳朵，掏清耳朵听好。第一类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，使他们总不能形成长期的恋爱关系，不断寻找下一位交往对象。另外一类呢，就是彼得潘不愿意长大，是吧？有彼得潘情节，永远长不大。不过听说了这个 toxic bachelor 之后，李雷说：“老婆老婆，那你看我有毒吗？”还没说，老公，你哪有毒啊？你没毒，你就是今年我过生日给我买的那个5块钱一瓶的香水有毒。OK， 祝福电波那头的姑娘，中毒之后早点找到解药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难以忘记

牵手。 一起走到最后。 行程而郁闷，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，这都不重要，因为生活在山河，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。 品味103.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收听103.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.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聊一聊你最胖和最瘦的时候，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。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。啊，世界有人类，这是一位新听众，首先欢迎一下。留言说了，二群当中还是最瘦8斤，刚出生的时候，最胖就是现在195斤。那个重量轻不一定就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矮呀、啊，刚出生的时候。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，关注微信搜索“品味103.3”。 你说我耍赖，才让你离不开；你说我自私，只顾着自己爱。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，我左右摇摆，差点就到头栽。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功力在，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。谋上你吃好，只认倒霉活该。拽拽的样子，你真的心太坏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。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。打死不肯认输。还假装不在乎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不不不不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保护。 头上一只刀，只认到你活该。拽拽的样子，你真的心太坏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哦哦哦哦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哦哦哦哦，那死毒本人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哦哦哦哦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相信我一定报复。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打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哦哦哦哦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哦哦哦哦，每次都被欺负，相信我一定报复。 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，我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，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，交错过往在一瞬间。在你发现我的第三天，你已戴上我送你的项链，难道你还想往事重演，只是把时间换一换。爱让我们相见，爱让我们相恋，爱让我们怨恨，却又不停地彼此挂念。爱让我们改变，爱让我们孤单，爱让我们相遇，却又装作视而不见。 Yeah.

为我们而存在，我请你不要离开。没人呀，没的那让人爱，是梦儿把你送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别把我的心伤害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我们最好别徘徊，最好别再傻等待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最好抱住现在，问你明白不明白。需要你的爱，我们的心也脆弱，它刚从风雨走来。没人呀，我们会变很乖，我还给你很多爱，因为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我们最好别徘徊，最好别再傻等待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最好抱住现在，问你明白不明白。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，因为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，我常安静不下来。 玉不琢不成器留言说，180维持了八年，哎，你倒挺稳定。伟子留言说，我最胖的时候是现在70千克啊，最瘦的时候是6斤多。我好想看看你最瘦的时候的样子啊。 这个城市那么吵，不能赶走我寂寥，冷冷的陪我睡不好，我也梦回你知我多少，裹着你的渴望着你的拥抱，让你的气味把我绕，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，你可知道？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，在地上挖个洞，能不能知道你就另一段的我？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，等你到天亮，等待你身上对着电话说是我。 死了，在地上挖个洞，能不能去通地球另一端的梦？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，等你到天亮，等爱里想象，对着电话说。

178，然后体重110，婚后是130。小时候听母亲说，我是个小胖墩儿。说明你小时候不高。蛋炒饭的日子说，读大学的时候是112，最胖的时候就现在138，从来没有超过140，身高1.8米。你是来炫身高的对不对？ 你和我看着蓝天，安静且无言，自由地感受整个夏天。这样是想起他混乱的句点，你掉眼泪，我陪心碎。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内疚和挣扎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抱着我，是否心里出现一个他，像情感玩家。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我爱你的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，得不到你想要的他，是吗？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中的牵挂，却把它思念融化，就是要成全你和他。 淡。 你松开我那双手，内疚和挣扎，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。你和你抱着我，是否心里出现一个他，想情感玩家。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，却无法忘了他。简单的我爱你也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的不大。你想要的他不是吗？有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就把他思念融化成石头，成全你和他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在角落的我也知道。别怀疑放弃我是否对错，我会自己好好的过，不要再埋怨自己做的折磨。我爱你不复杂，可是我却不是他的不大。你想要的他不是吗？太多细节让你挣扎，有一种的牵挂，就把他思念融化就是他，成全你和他去飞吧，只要你微笑，在角落里我也知道。 Don't you know, 给我全部一样。 I need you, I'm with you.

想你，竹竿和袅袅，鱼儿和小小，男儿重义气，何用千刀为妻妻夫妻妻，家去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妻妻夫妻妻，家去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去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